不喜欢这种自由，想你一直没退后，我还是不懂。曾经熟悉的温柔变成伤口，他真的给你承诺，我没理由舍不得。你在身边就足够，幽默换回的沉默被泪水淹没，三个人的错是折磨，一切不属于我，哪怕只听你说一句爱我。每一次离开的时候，留一个人才懂，给我一个放开手的理由。三个人的错是折磨，如果只剩下我，舍不得就